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外国致电和致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致电和致信的有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民主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中央委员会主席、柬埔寨高棉民主党主席等马来西亚、缅甸、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日本、挪威、德国、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英国、意大利、南非、民主刚果、安哥拉、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政界、社会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国际组织、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信文中强调，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伟大的主体思想，为国家的自主发展和世界自主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他的革命业绩是永垂史册的万年财宝，并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将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电文。